的深夜，直到明天，所有的无奈消失不见。但爱和生活咄咄逼人的脸，却不给人休息喘气的空间。当很多话语都不去见，再怎么努力都被忽略，你却相信我，慢慢将爱湮灭，舍不得逃却又迷失的感觉。你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合同变成歌说歌话的眷恋，砸碎的相框，心里的碎片，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我开始用麻木模糊焦点，好比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泪雨的窗外汹涌的怀念，很想拥抱却为何渐行渐远。回想着那年坚持相恋，被反对是苦，爱却甘甜。目光像阳光，晒干彼此泪眼，什么时候深情呼唤起落叶。你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沟通变成歌说歌话的眷恋，砸碎的相框，心里的碎片，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真的可以说放就放，忘记曾经那么炽热的地方，虽然期待的幸福和光彩，怎么能那么自私尽宣扬。我开始用忙碌模糊焦点，逃避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泪雨的窗外汹涌的怀念，还想拥抱却为何渐行渐远，呐喊的胸口

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心若誓言。 一边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边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你笑话都能笑到流汗。一边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边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想象有翅膀停不下来，停下来恋爱。 你就是那么耐心，我话语全把忘掉。Why can't you say that you just don't say no, baby, tell me now, mama. Say you must be dreaming, you can think of me so lonely.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but instead you won't be thinking. If I drag you around, gonna hear me, though you be like, is this something that you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stop, don't want to be big, what is happening? You could come. Yeah.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能缘分待定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呀，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是我誓言。 一边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边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你笑话都会笑到流汗。一边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边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想象有翅膀停不下来。一边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边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你笑话都会笑到流汗。因为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过双胞胎，有另一半 当中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都还是一个孩子，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长大，还不懂得爱和被爱，你说呢？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仰望曾经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季节。沉默地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微风掠过这山谷，我是否至此在秋山沉默的怀里，我是山之子。当太阳普照着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

南极，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一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冷，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有时候会觉得生活总不完美，有心酸的泪，有失足的悔，有幽深的怨，有抱怨的恨，生活呢又感觉很完美，总是让我们泪中带笑，悔中顿悟，怨中藏喜，恨中生爱。其实看生活是否完美，就要淡视那些不完美，放大那些可能的完美，只要你的心中完美，这个世界呢就完美。所以我们修炼的就是一颗热爱这个世界的心，你说呢？ 我轻轻靠在你的不需要争辩，看黑夜变成白天，谁会先突然就不见？你轻轻贴在我的左脸，说话的语气又缓一些，你说的那句爱我，你给的就是夜。当青春老了以后，会不会变？沉默在一念之间，好危险。你随便说永远，我讨厌。被敷衍，我们都善变。 听你

Mutation should look at our easy evolution. We will now be forbidden evolution in its form. 世上每个人都背着一个空篓子，而人的一生呢，就是不断地往自己的篓子当中放东西的过程。如果有了，就想更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只做加法的人生其实是很悲哀的，远离名利，看淡成败，安于淡泊，其实就是在做减法，减去多余的物质，减去奢侈的欲望，减去心灵的负担，加减法并用，人生之旅呢才会风光无限，不是吗？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匪，我们下小时再会。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等待着谁能出现。 想了几回，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 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 难言难言，多希望你是好人，不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不会再让我心疼。 你等在等，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希望你是对的人。先开口，你看着我好像羞涩，更多在揣测，人是自私的，但也需要温柔。你的忐忑我好想触破，的字贴窗的手算不了承诺，借你的手暖我的手，勇敢的牵了，还是爱到了，怎么有点苦涩，我才发现你没有附和。天亮过，等太久，我还是我，清醒的，怀旧的，太累了。左转过，右转过，到头了，此路不通，心的无底洞。你不愿当面封锁，我在窗日定思磨，到最后站在街头，剩一句结果。

是回忆里爱情的香气，我以为不留痕迹，思念却没你，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 不知道广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就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进来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被朋友出卖过，你有哪些交友不顺的经历，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被朋友出卖过，你有哪些交友不顺的经历。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的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我心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我心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我心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我心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

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 今天呢，他这个话题是说你有没有被朋友出卖过，你有哪些交友不慎的经历。这时候看到清浅下风说，交友不慎都是痛苦的经历，我呢不想去扒一扒过去的难堪和痛苦了。看来你是一个比较能够放得下的朋友哈，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呢就尽量不去回首。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那些难过的事或者是不堪回首的往事，越是不想去回忆，可是在脑海当中就是不自觉的会回忆起来，对不对？ 给我一个吻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虽然等着你的情，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 不可以。

星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同时之间几分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有生之年下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不是之前激动以后长不过一天，难免让一生 先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被朋友出卖过，你有哪些交友不慎的经历。说到这个话题，我就突然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说是你浪费在我身上的时间让我变得更加珍贵。就是有时候哪怕是交友不慎遇到了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能他们的出现也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成长，对不对？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从来不敢仔细看你，只怕就此迷失自己，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深情却叫我无法逃避，仔细问过我的心底，到底付出真情几许，虽然你从不曾在意，我仍深深地责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想告诉你我的心情，你并不是我的唯一，说你不在意，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